哎呀，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他冯的说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 11:01开戏。 尊生，各位好同志，立新读报说时事，今天正是上班日啊，午饭还得好好吃。为了您啊，能够这个高高兴兴的、踏踏实实的、热热乎乎的享用这顿午饭啊，先来给各位来点儿新闻前菜啊。对对对，这个也叫头盘儿啊，西餐，不，中餐也有前菜呀，小凉菜吗？哎，这儿呢咱们澄清一个概念，这个概念呢之前是清楚的啊，在这个国家有关部门防疫呀 那个权威的发布当中，这个概念是清楚的，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啊，那么这个在社会上呢有一些个不太清晰的认识啊，这当然也包括呢现在咱们这个网络发达，有些个好些带节奏的哟呵，就看他了啊，其实就是一小号啊。什么叫小号呢？这也没有褒贬。什么叫小号？就是您呢就是一普通人啊，就是这个跟立新是一样的啊。我要是用我的名字身份信息申请一个什么微博微信账号，那个也叫小号啊。说那个大 V， 对，大 V 的意思呢就是他的这个粉丝啊关注他的人多啊，上百万似的，哎呦呵啊，那他的知名度高啊，影响力大呀。但是呢就那小号啊，哎，他是有那个这个成为大 V 的梦想之心啊，怀揣这个梦想在网上，哎呀哎呦，逮什么转什么呀啊，他也是啊，切合了一部分人，可能是科学观念啊，防病知识不太够，再加上好奇机撩，盯点大的事情，呦喂哈，哎呀，不行，可了不得了，哎呀，呵呵，哎呦，赶紧到超市去啊，抢盐去，就是切合了一部分机撩族啊，这个。盐大族啊，就是盐大了哦，呵呵，对，盐大了就是咸的呀啊，对，切合了这部分人的心理，天天跟那个网上就发这个消息，这过程当中呢可能他这个信息本身也是没有误差的，但是转发的过程这个里头就有可能造成一部分认知上的偏差，这个也不叫错，没有什么错不错的，防疫这块没有错不错的啊，就是大家支持国家就行了啊。说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情绪呀、什么什么啊种种原因，这个不要紧的啊。如果是在这个法律准绳范围内呢，他有单位没有？有单位领导啊，包括社区批评教育。给他提供帮助，超越了这个界限了，犯了法了，那你看看，那就更不需要咱们管了啊，嘿嘿，对呀、这有一个什么观念上的一个认知上不太清晰的地方，这个是国家卫健委疾病控制防疫部门提出来的，特别提醒公众要认清这个概念，动态清零。问一问什么叫动态清零？ 哎，这个啊，您还别说，这个说的容易简单，你要是问，很多人说不太清楚什么叫动态清零，是不是指的零感染，没人感染这新冠，这就叫动态清零？不对，您记住了，国家的意思，疫情防控坚持动态清零，不是零感染啊。有感染的没关系，及时发现，及时处置，是封控啊，是流调啊，啊，是送地毯呐、啊，还是请张大夫啊，啊，嘿嘿，对对对，抓紧时间啊。当然这个大家都得配合，包括患者呀，什么什么密接次密接的人员都配合，赶紧说清楚你都去过哪儿。哎，别不好意思啊，那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，他可能有啊，可能有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哟，你看这个隐瞒了啊，隐瞒行程，这个不许可，这不应该，严重的这犯法啊。这个有情况的就是及时报告就行了啊，你这，哎，这个说清楚啊，动态清零不是零感染。哎，咱也别加高了，社会上对这个问题的公众当中有一部分人存在的焦虑，过度的焦虑和紧张，不要加高这种情绪。哎呀，你看不能出去呀，是您是不出去啊，因为您领退休金了，跟家里待着，是人家那上班的呢，出差办事儿，那不是那他必须的呀，尤其到年根儿，怎么可能不出去呢？就注意防护就行了啊，这个说清楚，按规矩来。哎，这个包括对一些患者呀，什么有的呦呵，到哪这儿那儿的，呦好，呦他这，呦这啊，饭馆吃饭，又去超市买东西，呦你看好家伙，这通转悠，咱们不要过多的去品评，别对人家的病情，包括人家的行程指指点点，那儿包贬，不该你包贬，轮不到你包贬，也没必要包贬啊。说的那什么点儿，我就不信这辈子就喜欢包贬别人，这人他没让人家包贬过，他没有享受过被人家包贬背后指指点点戳他脊梁骨那份尴尬和无奈。有几推人，你想想自个儿，你再看看人家，很不容易啊啊，这个得谋生啊，创业呀 啊得出去联系客户啊，这个是免不了的。关键是呢，按规矩来，还是那句啊，这个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，我是立新。这个今年啊，到现在为止说午间读报是对的，再过些日子就是晚间读报啊，大伙儿互相转告啊。明年的时候呢，咱们这个话里话外呢，就移步到晚上9:10到9:40啊，晚吧晌。我算了算，那应该是啊，按过去更漏来说啊，打那更鼓打经的，哎，讲究这个，这是初更，初更到二更天就是这个9啊，这个点儿合适啊，是吗？你看京剧里头竟是这个，哎，这个时候啊，出去玩一玩吧，啊，对啊，看看月亮，一轮明月照窗下，陈宫心里啊，是吧？啊，开了就啊，你乱如麻啊，对，他有心事儿。一轮明月照窗棂呢，哎，你看这寇有寇准啊，这那儿啊写文章呢，给上级打报告呢，啊，对，哎，这个更鼓啊，听桥楼打罢了，出京时分。嘿，徐彦昭探皇陵，你看夜探皇陵啊，哈哈，对，都是这个时候。哎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得听，您踏踏实实忙了一天了，哎，这个家里头大人孩子都踏实了啊，电视也差不多了，电视剧也啊演的差不多了吧，哎，这个时候您过来听听咱们读报半个小时，这就算是新闻的夜宵，现在叫新闻前菜，午餐头里前菜。新闻正餐呢，新闻正餐是后头， 就是这个新闻天天谈，那叫正餐啊啊，干的稀的都有。对对对，前头这读报呢，这叫前菜啊，是这么拎的。对了，到了晚上，晚上咱们这个读报，这就是宵夜啊啊，也就挺好挺好啊。对，就是建议大家都来，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，到时候也有啊，到了晚上聊天室也是晚上开，听听上头有一个话里话外聊天室，欢迎大家到聊天室里头互动交流。这就说啊，甭管是有事没事，国家社会咱们这个世界没断了事儿啊，也不只是这个新冠，对咱们国家未来的发展的这个各种挑战和机遇都有，过去也有啊，不是说跟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哎，录段录像吧，录段录像吧，质疑质疑吧，哎呀，我瞅这个不顺眼，我瞅那个怎么着啊，呵，这国家 GDP 就上去了啊，航母就下水了，飞船就上天了，门都没有，靠的不是嘴，靠的是真抓实干，实事求是，哎，撸起袖子加油干，向老老实实的为国家做事的人致敬，不能只靠练嘴啊，练嘴皮子。对，像立新这个练嘴皮子，那也是为了给您好好的读报啊。对对，这事儿是发生在哪儿呢？他这个地点啊我不是太清楚，因为报道这个事情的呢是新浪上的官方微博，叫平安天府。我一想，天府啊，死不死啊，死不死哦，哎，那指定是四川天府之贵。嗯，当地有一位清洁工，60多了，你看多不容易啊。是，哎呀，咱哪儿都别去呀，跟家里待着，回头别回头出去跑啊，传上病。那你说他呢，傅大爷呢，傅大爷67了，还那儿扫地呢，还那儿工作呢，那不是为了生计吗？这个咱得有同理心啊，别老说那个，包括在那个聊天室里面咱也别老说这个，哎呀，别出去啦，干嘛去，您不出去人家得出去，傅大爷得上街扫地，啪，怎么回事啊，让一车撞了。听这个动静是让，哎呀，这个大卡车吧，让擎天柱撞了。嗨，那就坏了。没有那么大个儿啊，小轿车，没有，让一个这个面包也可以。是啊，傅大爷是上班路上，他蹬着自行车走着走着，啪，让一面包顶出去了。顶出去之后啊，傅大原地咕噜咕噜打了几个滚儿，哎，他这个一挺腰站起来了，一个旱地拔葱，你看人家这是环卫工，身体好，站起来了。站起来之后，嗡，哟，感觉天旋地转呢，哟，傅大一伸手扶在这个什么栏杆上头啊，哎呀，定了定神，哎，好了，感觉没事儿了。但是把那面包司机吓坏了，哎呀，我这好家伙，把人撞了。傅大爷那意思，你就别报警了，没事儿不要紧的啊，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大事儿啊，我还得上班呢，别回头耽误事儿，别介呀。得亏这司机，不行啊不行啊，这都有监控探头，这发生事故了，哪能不报警啊，咱们就私了，不私了咱也得报警，私了是后头赔偿那个，但是前头得报警啊啊，那哎呀，你这麻烦，还嫌着麻烦，打电话报警，警察来了。出警的交警姓周，老周师傅啊，有经验。来了之后呢，一看这情况，问这位傅大爷怎么样啊，伤着哪儿了？哪儿都没伤着，你看看我这，浑身上下我环卫工收拾的紧沉利落，哎，举手抬足没有半点崩挂之处。嗯，我都觉得我稍微的啊，背后来口单刀我就上房了。哦，你是杨翔武，嗨，不是你到底是怎么样？我没事儿，我赶紧我那耽误不起功夫啊，人家那个上一班等着我接班呢，我得赶紧去。 别，老周啊，这人说实话特别的认真负责。咱们这社会靠的是这种人来维持正常的运转，不靠那练嘴皮子的。啊，我说的不是毒棒啊，得先把我们这些先把我们给摘出去。哎，我们这也正常工作。就说那个网上练嘴皮子的，哎呀，我聊一聊吧，呵呵，拍段视频吧，不靠那个，靠的是老周这样的。老周警官，他抬眼看了看那个赵氏那面包，心里头就折了个个儿，又看了看这位傅大爷啊，被撞伤这位，你不能一点事儿都没有吧？为什么呢？面包啊，挡风玻璃上撞了一大窟窿，那个玻璃虽然没碎啊，那个玻璃是防撞的，但是陷进去了一大块。老周看这块玻璃，你不可能一点事儿没有，你整个这人就撞到这挡风玻璃上，又弹出去摔到地上啊，没事儿。傅大说，我钢筋铁骨，得了，我呀别这麻烦了啊，我赶紧走了，哎，回见，好，死活拽不住。这边呢，赶紧先至少得把这责任分清楚，先处理这事故啊。等弄完了，想着想着，这老周是想着回头我拽着这环卫工这老傅啊去医院查查，一扭脸，呀呵，好，这位跑了，哎呀，好嘛，啊，你看头回啊，老周还觉得挺可乐，你我处理事故这么些年，头回发现啊碰上这个受害者逃逸，嗨，肇事的没走，受害这位他让人撞了，他跑了，得找他呀，这就看出责任心了，找，肯定在附近，他环卫工，哎，找来找去，终于找着这个老傅了，跟老傅说咱得去医院。哎呀，别去了，你看你这警察同志，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，我这得上班呢，大笤帚一掀啊，大笤帚一卷，哗哗哗的，整个这条街都是我的任务，我上什么医院，没事，不行，必须得去医院。哎，我们对你进行伤情鉴定，这是事故处理一部分，很负责任。死说活说拽着老傅去了医院一查，哎呀，好家伙，进去老傅短暂的时间之内就没出来，为什么呀？进 ICU 了哟，脑出血，当时他不觉得，那要到后头，好家伙，后果可是不堪设想，得亏这位周警官认真负责。哎呀，后来这个谁呀，这老傅的儿子小傅，哎呀，到了交警队呀，握住这老周的手是千恩万谢，我跟你说，哎呦，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，我跟你说，爸爸呀，我的爸爸，别，老周说咱不能这样啊，您对我这评价这个太高端了啊，而且不合适，我爸爸，别叫爸爸了，我说的是要没有您啊，我爸爸就麻烦了，你看。好家伙，深夜时分，其实没到深夜呢，也就九点多钟，晚上啊，你看夜宵来了，嘿，一碗羊汤，那说你那意思是明年咱们这节目改了，凡是晚上过来听节目的都给羊汤，别介呀，不是，我倒不是说不给，我是新闻羊汤，热热乎乎您来这么一口啊。这个说的是因为老伴儿要吃虾，到外头街上得了一碗羊汤。吃虾就超市那买去，那生鲜柜台不是那个关门了。虽然说时间不是太晚，九点多钟吧，但是超市肯定关了呀。这哪儿的事儿啊？安徽铜陵。说是啊，这天冷啊，好，刮着小北风。街上行人都很少，都九点了，这个时候来了一位老大爷，在那街上走，啊，走，哎，走，到了这个他们当地的那个菜市场的门口，在那门口站着，因为菜场肯定关了，里面灯都黑了啊，人家是第二天清晨这才天光放亮才开门，这时候没人。好，黑灯影底下站一老大爷，跟那站着， 俩手揣在袖子里头，嚯，哎呦嚯，啊，那天冷啊，啊，那跺着脚，它凉啊。这功夫呢，被周边群众发现了，哎呦，这老头怎么大晚上干嘛呢？这是，报了警，民警来到现场，怎么回事啊？老爷爷，您这是为什么呀？嚯，我这是，嚯，哎呦嚯，不是您别着急，您说怎么着？怎么意思？我是来买虾的。买虾啊，这不是菜市场吗？啊，我这到他这儿买虾，这会儿门都关了，我知道。我一想，我来都来了啊，我想等天亮他开门我再买吧。哎，您住哪儿啊？我住到不远啊，也就两站多地。那您回家等啊？不是，我就说因为，哎呀，我这着急呀、啊。怎么不是你干嘛？怎么晚上大晚上想起吃虾了？不是我，是我的老伴儿啊。哦，您老爱人啊，他是哟，他是生点病，这段时间家里躺着。哎呦呵，吃完晚饭之后跟我说，老头子，我想吃虾了，想吃虾。他说想吃虾呀，哎，我一想，那你看这个，我得给他奔去啊，到这菜市场。哟，民警一想，哎呦，老大爷不容易，多大岁数？90多了。哇嚯，这么大岁数了，哎呀，那得了，我们送你回去吧。回去路上，他是菜市场关了，路边那小饭铺有开着的。民警跟这个老板说：“您给盛碗羊汤，我付钱啊，干嘛呢？给这位老爷爷，让他暖暖身子。你看，嘿，感人啊！你瞧，这都实际行动，为国出力吗？啊，对呀，7岁的孩子，嘿，教科书似的。”走丢了，哎，走丢了就别教科书了。你看，他得学会得帮着自己啊。这是山城重庆，有一公交站附近啊，站了俩民警，跟这儿执勤呢。这功夫呢，哎，打这公交车上下了一孩子，啊，走到这个民警身边，很礼貌的跟警察叔叔商量。有个事情我想麻烦你们啊。什么事儿？孩子你说吧。呵呵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哎呀，我这个妈呀，这心也太大了啊。哎，别这么说自己的母亲，我就说可说呢，那出这个状况吗？当然我得教科书似的找你们啊，找你们就找对人了，哎，就能帮着我了啊。教科书似的，你课本丢了，我没，课本没丢，我丢了。哎，你丢了。他妈妈带着孩子7岁小男孩坐公交，在车上待着，这妈妈可能是忘了，这有这种情况，猛丁想不起来了。像那个你带个孩子啊，下车的时候到了站了，他觉得这孩子知道咱娘俩跟这车站下车，当妈的一抬腿他下去了，门一关这车开走了，孩子呢，孩子还坐那儿呢。等到下一站，孩子一看，哟，我妈呢？又坏了，这才想起来坐过站了，赶紧下了车。7岁小男孩，您还别说，像他这样的这么懂得啊，关键的这个时候，这是走丢了，怎么样得到帮助？哎，人家这孩子做得好，一看附近有警察过去了。跟警察说，我那个，我妈妈把我给落下了。哦，那行，不要紧的，你先跟这儿待着，啊，那个什么，你知道你妈妈手机号吗？我知道。行，我们拿手机跟你妈妈联系，啊，联系完了以后呢，跟那个那女同志说呢，您孩子在我们这儿呢，你赶紧过来领孩子啊。这个哪个车站啊？具体什么地点？你下了车就知道了。没过多会儿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呵，打远处一溜小跑。呵，这妈妈就来了啊，来了。哎呦，谢谢您，你看这孩子真是，这孩子你真是，我说实话，要不是你们提醒我，我到你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都没觉得孩子没了。哎哈，警察说你是心挺大的啊，我这想着工作上的事儿呢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得看着点孩子呀。新闻一口清，这个说这个哈尔滨啊，查出来有些进口的东北极甜虾存在风险，啊，当然不耽误咱们前面说那个安徽铜陵的那老奶奶，啊，她那虾是没问题的， 哎，对，杭州一个确诊病例隐瞒接触史被立案侦查。我就说啊，一旦是碰上这种事情，也不见得是感染了，什么密接次密接之类的，人家社区啊找你了解情况，一五一十该说就说啊，呦呵，这不要藏着掖着。当然这人呢可能有他的一些心理，我这么分析啊，有些人藏着掖着可能是由于就现在这个有时候啊，这网上喜欢干啊干嘛来着，什么什么人肉之类的啊，人肉，哎，这听着太吓人了，就是加了引号的网言网语，那意思找找搜你，哎，到底到了知道是哎你是干什么的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，疾控中心的那个通报上没写，但是有人能给搜出来，哎呀哟，他干那个事儿啊，哎呦呵，哎得，就是因为这种氛围可能使得有些人有顾虑，按说没必要啊。霸王项羽生重瞳啊，传说里头霸王项羽目生重瞳，十面埋伏困英雄，哎呦，而今也有那假大空，不要轻信小网红。哎，这央视啊记者报道了啊，就这个网红店营销套路咱也别全信，当然有的网红店呢可能有一定的知名度，这也是因为之前人家经营的好啊，人家这个商品的质量不错，之前就有口碑了，再是通过网络一宣传，哎，影响更大了，这个是可以的。但是呢不只是这类啊，其实这个网上有时候良莠不齐，专门有运营这个所谓网红店的，短时间内给你，哎，给你爆炒啊，溜三样，嗨，就是通过炒作让你这知名度提高，其实跟你这服务啊商品质量没太多关系。头一步开店，多新鲜呢啊，对了，得到那个工商那儿起照去。第二步找一帮网红，各种平台上发一通种草文啊，探店达人，哎，我说啊，味儿地道，哎，咱们起来就这一出，就这口条就是探店达人啊，这个对，哎，味儿地道，他那还是烟酒嗓啊，专门就找这种探店达人，对对，这是第二步。第三步坐等客人来，但实际上呢到了第三步，这网红店的名声就离那个就离臭大街不远了。为什么呀？客人来了，大伙儿慕名而来啊，好异常，不是那么回事儿啊，哈，没那么地道啊，什么呀，就老北京起来就那一出，哪出啊？对呀，所以就说这种网红店咱们还是啊，还是得靠口碑，这个口碑，网上这口碑有些个靠不住啊，这个得要想知道网红店的滋味儿，我认为也没必要非得去尝一尝啊，看您了，相声里头有那个网红店呢，哦，是过去也有早年间的，哎呀， 我小时候啊，我们住家住的这个后门有个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，姓满，名字叫满不懂，满不懂满大爷，家里挺有钱，可是别的他都不懂，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。满大爷满不懂，懂这钱是好的，别的不懂，老想着钱多，还想发财，就知道啊做买卖能够赚钱，想主意开个什么买卖呢？他又是个满不懂，你说开什么买卖？搭个伙吧，就找这伙去。找来找去，有人介绍了一位。这位啊，就在这个宣武门外菜市口有个贾家胡同。贾家胡同住着一位贾先生，姓贾，名字叫贾行家。贾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是怎么凑在一块了。 啊，你看这网红店啊，那时候那别开了啊，再开儿子都没了啊，儿子都跟人走了啊，呵呵，对对对啊，就是你听着是笑话，但是 咱就说现在这网络上有些个乱象，哎，比这笑话还可乐呢。没说嘛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加了引号的那什么老北京是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有朋友说了，刚才那把孩子弄丢那当妈的，多一半他那心呢在手机上的，哎，还真有可能。就现在这人对这手机依赖性是太高了，没有不行，但是呢，你太过于依赖也不好。啊，再给各位说两嘴报纸。北京青年报说了，本周天气晴冷啊，既是天是晴朗又是寒冷，中后期啊，一周的中后期大风降温，呵，您得捂严实了啊。北青报又言到，这个浙江限制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出行，高风险岗位人员尽量避免出行。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啊，这个甭管是复古啊啊，袁尚啊，修园啊，啊，晨曦呀，锄禾呀，东陵啊，义一呀，博荣啊，哎，老北京啊，啊，这是真正老北京啊，在咱们群里头全都是真正的不需要引号的老北京。啊，嘿嘿，云卷云舒，哎呀，都来了，感谢感谢，不多聊，感谢各位。接下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。 赛场，梦想记录荆棘时光。我是你的肩膀，你是我的双手，生命光荣温热胸口，是你给我力量，继续让白雪映出一道光。